你好。 喂，你好，两位主持。 系 系系，我想问下周博士咧，咁我咧我系好中意食番薯嘅，咁我日日咧都蒸两个番薯食，即系当早餐咁样食咧。咁 你 唔知有冇問題 呢？都係睇你嘅體質啦，同埋你平時就習唔習慣啦，咁樣囉。同埋你食完番薯之後，你嗰日仲再食幾多其他嘅澱粉質啊咩咁囉。 同埋你個番薯幾大個。 係囉，係 囉。咁因為我呢就我日日都通常都係咁樣殺嚟食嘅，咁我就咁樣諗下，日日咁樣食又唔知會唔會澱粉質過高咁樣呢。 我估话啊，即系我唔知道你番薯有几大个啦，你食几多啦。咁但系番薯咧，即系都系粗粮啦。咁其实同你食白饭咧，应该嗰个分别咧，应该唔系好大嘅。理论上你唔好食咁多咧，其实你只要有一个均衡嘅饮食同埋营养，都问题应该肯定唔大嘅。 早餐就试下加啲水果啊， 系咯， 加啲蔬菜咯。食呢啲噶，咁仲有一个问题咧，我想问一下咧，即系种嗰啲番薯苗咧。 系。 咁咧，如果我用个花盆种得唔得咧？ 你个花盆有几大咧？ 大约系七八寸到 啦。咁啊得噶啦吓，咁就 但要好深噶嘛。 系啊系，好似种花嗰啲即系一盆花嗰啲咁样。 咁都有得食噶啦吓，咁啊，下次如果你系有嗰啲咩发泡胶盒啊嗰啲啦，咁可能会更加好咯。 不过发泡胶盒我试过唔系好得噶， 点解？ 因为晒咧。佢有溶嘅危機喎， 唔係喎，我長期用都冇事喎、 okay, 啊。我嗰個就有啲溶溶地咁嘅感覺啦，可能我嗰個唔係咁好啦。 即係用花盆都 OK 嘅、 可以可以得㗎、 哦，咁使唔使落啲咩施肥俾佢咧？ 番薯咧就係、是、唔需要好，即係佢唔係吸好多肥嘅作物嚟嘅，係好貧瘠嘅泥土都 OK 嘅。咁就如果你係一般嚟講咧，你想佢多啲葉咧，咁啊落多啲葉肥落去。 係 嚇，同埋應該係喺買嗰啲有機嗰啲葉肥啊。 嗰啲又好啦嚇， 頭先提過嘅咖啡渣啦， 係啦嚇。 咁样哦，好啊， 同埋 你 嗰个泥土咧，应该系先捞好咗，做好个基肥，先至摆个番薯落去 啦。系啦，番薯咧就需要比较沙质多少少嘅，就系即系唔好太过黏啊，嗰啲糖泥嗰啲就唔啱噶啦。 哦，即系有沙质嗰啲就比较好啲。 系啦，系啊， 好好，唔该两位啊， 好，多谢你嘅电话，跟住李小姐。